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外国报纸和网站最近辟了特辑。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主题思想和乡间政治研究记者协会网站、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和印尼网报热摩尔载文称颂金正日同志的业绩，说他深入发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所创立的主题思想和先进思想，使朝鲜人民坚持走自主、先进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尼泊尔报纸和印尼网报分别登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孟加拉国的《选择日报》、印度的《觉醒报》和《新德里时报》载文赞扬金正日同志的丰功伟绩，介绍朝鲜人民百战百胜的宝剑自强力。